兄姊妹一起学习主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求主你的灵来光照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遵行主的话，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主的道所更新，以至于我们与主的关系更加的真实、亲密、甘甜。主，今天你教导我们，好叫我们在你的道里，主，有美好的领受。主啊，使我们心里边有道，我们行动上看见道所带出的生命能力。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好，在我们的信仰中呢，这个听道和行道咱们之间的这个结合呀，那不是一种形式上的结合，它是一种内在生命的要求。你知道，在好多的文化和宗教里边呢，都讲究这个知行合一。但是呢，从文化的层面来看呢，人做不到知行合一。从一般的这种宗教层面来讲，人也做不到知行合一。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那个去要知行合一的那个生命的那个主题呀，它里边不具备这样的一种生命能力。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虽然他们知道知行合一的重要性，但是呢，没有这样的一种生命能力去活出这种知行合一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况。但是我们的信仰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个信仰本身就是一个这个信道、听道、守道、行道合在一起的一种生命信仰。当你重生得救之后，你所拥有的那个生命就是一个信道和行道合一的生命。哎，你说我怎么就行不出来呢？行不出来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还很幼嫩，不是说我们的生命里边没有这样的特质，是我们的生命还很幼弱。只要我们不断的操练，不断的读主的话语，不断的自觉的去操练我们所领受的道，好了，你的生命就在不断的成长。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生命中很美好的一个特质，在任何其他的文化与宗教里边都不具备这种特质。因为我们所信的神给我们赐下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特质。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的弟兄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也是在讲这样的道理。你知道这个雅各写文章啊，雅各的书信呢，这个用这种命令句式特别的多。为什么会这样用那么多的命令的句式呢？就是说你必须。为什么必须呢？因为你的生命要求你必须，你所拥有的这个生命决定了你必须。你说我不这样，你不这样就是说明你不具备这样的生命特质。你说我愿意听到，但是我不愿意遵行，证明你不具备听到行道的生命特质。你是一个假基督徒， 明白这一点了吧？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特质的一个要求。所以雅各在这里一直说，你必须，你必须，你必须。这是圣灵借着雅各给我们的提醒和要求。听我把经文再读一遍，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应该知道，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注意这个地方，连动怒都是命令语气，这不是命令我们动怒，我一会儿要讲。因为你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存温柔的心领受。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乐不住，却不乐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这段经文呢很美，但是呢就像我以前讲的，这个雅各的这个书信跳动性很强，怎么讲着听这个一下子跳到这里，但是呢它内在的联系很密切。那这段经文呢，我们看三个方面的内容，很容易划分段落啊。19到21节，我们要讲第一点，以温柔的心领受真道。那第二点呢，是在22到25节，有听到要行道，如果听到不行道，你就是在欺哄自己，欺哄自己。第三点，我们要看真正的虔诚，真虔诚和假的虔诚之间的那种区别，很容易了解这三点啊。先看第一点，以温柔的心领受真道，19到21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如果这句话直译过来呀，就是你们现在，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他是说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亲爱的弟兄们，但你们每个人都必须，都是必须的啊，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这一节里边呢，两个命令语气的动词，一个是知道，你应该知道这一点，这个道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很重要的，这是要知道的，应该是什么样子，你应该知道。所以作者的命令，作者在这里命令每个人都要很敏锐的去听，主要是听能够使我们重生的道，不是听别的东西。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你不要去听，这里要听的就是能够使我们重生的道。注意啊， 第十八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因为神是用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听是我们能够被真道重生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就像我们常常说，我们去听道布道会，我们去听道，这个听见了道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产生功效，改变生命。下边说慢慢的动怒，就是跟在慢慢的说对不起啊，还有这个前面还有这个慢慢的说，慢慢的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后边跟在这个慢慢的说后边呢，有一个慢慢的动怒，那这个呢就是跟在这个慢慢的说后边的一个修辞手法。不是说你可以动怒，但是呢不要动怒那么快，并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可以慢慢的把你的愤怒发泄出来，不是。这个地方主要指这个主要是一种修辞效果。实际上说是不要动怒，为什么呢？因为下一节经文马上就否定了人的愤怒会产生正面的效果，所以这个地方是修辞手法啊，不是说你可以发怒，但是不要发怒这么快，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下边说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怒气，所以这个地方区别于神的愤怒啊。我们的神是公义之神，有时候对罪恶对不公之事表达出他的愤怒来，那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彰显他公义的一种表现。但是人的怒气呢就不一样了，人的怒气是自己里边生命那种不美的东西的一种表达。人的怒气这个地方主要是指男人的怒气，人的愤怒主要是指男人，那个人指男人啊。所以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男人很重要，是不是？男人喜欢发怒啊，女人也差不多。现在在家庭里边这个姊妹发怒的这个机会比男子还多。这个地方说的是男人啊，因为在圣经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观念中，男人是家里边的头，妻子的头。这个地方也没有暗示姊妹可以发怒啊，注意，虽然说的是男人，要注意这一点。这个人的愤怒是在圣经里边常常提到要避免的，避免的。箴言里边这样的教训特别多，十四章二十九节，不轻易发怒的，实际上就是不发怒的。注意啊，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你发怒很严肃很认真的发怒了，不是这个意思。不轻易就是不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我在我的圣经里边呢，就在那个地方写上了几个字，那几个字是什么？那几个字就是这个治君自省。这个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欲望。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呀？说有时候人会发易怒，你们听到过？有人发怒了，发易怒，有没有这种说法？你有没有发过易怒啊？实际上圣经里面也没有易怒这种说法，只有神的愤怒是公义的，人的愤怒也没有多少是公义的。包括那看上去好像很公义的，那很义愤填胸的那样的怒气。举个例子吧， 这个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了，拿着两块石板，是不是？然后呢，看见以色列人在亚伦的带领下拜那个金牛犊，然后愤怒就来了，结果是什么？两块石板也摔碎了。那个地方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常常说这就是易怒，不，圣经在那里并没有肯定说摩西，哎呀，摔得好啊，你的愤怒发得好，没有，圣经并没有肯定这样的做法，发怒，两块板也摔掉了。所以圣经说，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不能成就神的义，神公义的作为，神的旨意，人用发怒成就不了。所以这句话否定了在合宜的事情上人的愤怒所有的任何的果效，任何的果效。而是一节说要做的是什么呢？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前边讲到愤怒，这边讲到温柔的心，这个对比是很强烈的啊！注意这个对比，圣经要我们做什么，不要我们做什么，这个讲的都很清楚的。如果你以圣经为我们生活的指导原则，事情很清楚，你只要听了道去遵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美好。很简单的道理，你说我们今天的教会为什么不复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为什么不像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听道没有行道。所以圣经的原则是很清楚的，前边你不要这样做，后边你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罪恶，存温柔的心，不是那个有满有怒气的心，去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救你们灵魂的道。这一节经文呢，开头有一个所以，很强烈的一个所以，这个是一个推论连接词，和前边的内容连起来了，就是作者要根据十九二十节的经文中所论述的那个内容啊，要带出一个结论来，告诉读者如何才能够，前面说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现在要告诉你，你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你如何做到？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小的时候可以说是少年时代，那都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看这个林则徐电影，有没有看过？看过林则徐吗？印象最深的是林则徐在他的这个办公桌，他当然不叫办公桌了，一个大台子，后边写着两个大字，你们有没有看过？两个大字叫什么呢？两个大字叫做制怒，要管制住你的怒气。哇，给我印象很深刻，贴在那里。但是呢，另外一个举动让我也觉得很深刻，当他听见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手里边拿着一把茶壶，啪，摔在那儿，摔在这个地上了。然后那个导演呢很有意思，当他把茶壶摔到地上之后呢，马上这个镜头转移到那个制怒上面去了。写那个东西也不能够控制住你的怒气，虽然有提醒，控制不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内在生命的改变就可以解决这个发怒的问题，就是要脱去一切的污秽盈余的罪恶，存温柔的心。 灵兽所栽种的道。我们会问，那这个和前边讲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的联系，注意弟兄姊妹，原来当我们里边如果被污秽，就是道德上的污秽，和上帝美善的本性相冲突的东西，如果充满在我们里边的淫欲，充满在我们里边了，淫欲的邪恶，就是那些对我们生命成长，对我们建立和神的关系来说是多余的，是影响我们的那些坏东西，淫欲的邪恶，多出来的。你的心脏本来很好，健康够用，结果在上面长个瘤子，有用没有用啊？有没有用处啊？你的肺很好，很健康，哎，你说不够大，长个瘤子吧，上面行不行啊？不行，那个就叫盈余的邪恶，对你来说，对你的生命来说，那是多余的东西，而且是坏东西。注意啊，坏东西。所以当这些东西在我们里边存留的时候，这样一来呢，你就没有道存在的空间了。如果你里边充满了这些东西，所以要把它清理出去，要把它清理出去。就像你的肺部如果有个肿瘤在那里的话，要把它切掉，不要让盈余的多余的坏东西存留在你的生命里边。如果这样的话，存留在里边的话，你就没有道的空间了，没有道的空间。这个道是所栽种的道，圣灵把道栽种在我们里边了。我们的心好像是一个好的田地，主耶稣讲过这方面的比喻啊。神说栽种的道在里边，道在里边产生生命的果效。下面说神的道重生了我们，神的道真道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罪恶，并且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把那些多余的东西清理出去，然后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和前边的那个愤怒啊，正好是相反的。如果你里边充满怒气的时候，你就很难领受所栽种的道，因为那个怒气就是这种污秽和盈余的邪恶。注意这些东西啊。所以存温柔的心，弟兄姊妹，你听到的时候啊，你大概都会有这种经历。你如果来教会之前，你刚跟太太或者刚跟先生吵过架，吵得这种不可开交，虽然来到教会，要进入教会门前了，马上开启微笑模式了，但是你心里边那个怒气那个愤怒还在里边。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没有？没有，感谢主。但是我知道这个基督徒来教会之前吵架的机会都很多，脾气都很大，一路上在吵，就是到教会了马上就开启微笑模式，但是心里边那个怒气还没有消除。想一想看，当你带着这样的怒气坐在教会里边要听到的时候，一个道很难进去的。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很难进去。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这个太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动不动就跟我吵啊？然后我这个先生哈哈，一点都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道啊听不进去。所以呢，要用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因为这个道才可以改变生命。 当然，如果你带着怒气听到神的道，很有力量，一下子把你的怒气消除了，让你悔改，那感谢主。好，下边说的脱去盈余的罪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道理啊，很重要的道理。这就是一种属灵操练。那保罗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腓立比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这是属灵操练，就像每天早上起床要穿上衣服，睡觉脱去衣服一样，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属灵操练，脱去盈余的罪恶，脱去一切影响我们生命的东西，也是属灵操练。每天脱去一点。哎，我自己，我现在觉得我的怒气啊，我以前很喜欢发怒啊，现在呢就慢慢的好很多了。哎，频率。这个什么东西，这个程度都开始降低了，这要操练，照着主的话去操练。好，看第二点，听道不行道是欺哄自己啊，这个很重要了。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现在雅各要转到行道，而不是单单听到的这个话题上来了。那这些经文呢，又是一个命令句，如果直译过来就是，然而你们要成为行道者，或道的遵行者，而不是单做听到的人。若是单做听到的人，就是在持续的欺哄自己，欺骗自己。注意这一点啊，成为行道者，成为行道者又是一个持续的属灵操练过程。所以我们的这个信仰啊，并不是说我们一重生得救马上就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这个3年5年10年8年20年30年看上去还不像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为什么呢？一直在成长的过程中。但是如果注意啊，如果30年你的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的话，这个就要小心了，你就很可能是一个基督徒化石，生命里边没有基督徒的那个生命，很可能只有一个基督徒的牌子挂在你的脑袋上，这要小心。因为真有生命的他可能长得慢，但是一定会成长，是不是这样啊？成长的过程，圣灵所结的果子好不好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多美啊。但是你注意啊，你看到哪个人一重生得救，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在他里边已经表现得这么充分，这么美好呢？很难的，他要慢慢的成长。有没有观察过结果子啊？果树结果子的过程有没有注意到？春天果树开花了，对不对？开花之后呢，这花里边开始有那个小的果子，很小，有没有注意过？很小。然后呢，你就说好了，已经结果了，我现在就摘下来就吃。那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啊？苹果也好，桃子也好，李子也好，一花一落，然后呢结出小的那个果子，你摘下来就吃了，那是什么味道啊？又苦又涩。哎，你说果子啊，水果呀，怎么是又苦又涩呢？因为它还不成熟，但是呢它已经具备了那个生命特质了。你得允许它成长，允许它成长。风吹雨打，有时候会遇到病虫害，你要给它 打药，你要给它驱虫成长，最后成熟，那时候再摘下来吃就很好吃了。我在《生命季刊》后边种了十棵桃树，每年长出来的桃子啊，好吃极了。但是今年天气问题，花都没有开，明年你们可以去吃，如果结桃子的话。所以这个成为行道者，它是一个持续的属灵操练过程。单单做一个听道者，还以为他自己已经拥有了很多的属灵知识，这个我们要小心。我们以为我们比别人了解的多，我受过神学训练，我会希腊文，我会希伯来文，我比别人知道的知识多。不，你要注意，如果你没有行道，你是在欺哄自己。单单做一个听道者，还以为他自己已经拥有了属灵的知识，甚至会觉得自己已经很属灵了。有时候以为拥有属灵知识就是属灵，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注意啊，甚至会觉得自己很属灵，但由于他根本没有去实践他所听的道，去遵循他所听的道，以至于他的生命本质还没有彰显出来，他的生命表现，他的生命状况还是很软弱。有时候我在三一读神学的时候啊，我的这个属灵的知识啊增长得很快，但是我的属灵的生命啊还非常的软弱。我不想读经，因为功课已经把我累得不得了。我不想祷告，因为这个考试压力很大。我也不想这个委身侍奉，虽然也做了好多的事情，但是心里边呢有时候不是那么甘愿，不是那么甘甜，侍奉没有喜乐。但是我的知识增长很快，我懂神学的这个方面那个方面，了解了圣经语言，哇，不得了，原来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呢，在别人面前好像高人一等，我比你懂得多。注意这一点啊。所以呢，结果呢反而是一直在欺哄自己，我比别人厉害，我的属灵知识很多，结果呢是在欺哄自己，使自己受了迷惑了，被这个假象所迷惑了。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为什么听到而不行道是欺哄自己？因为无论何人，如果他只是一个听道者而不是一个行道者，他的情形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相貌，看完一转身就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在镜子里看完自己就忘了啊？有没有忘掉啊？你忘掉自己了吗？看完今天的镜子很好的质量，一看完你脸上有个点儿，你都知道在哪儿，是不是这样啊？但是雅各的时候，那个镜子跟我们今天的镜子不同啊。雅各的时候，那时候是那个铜镜啊，铜磨的镜子，那个镜子不是很清楚的，你知道，用铜磨的，虽然也能够照见你的脸。有钱人家可以用银子做镜子，这更清楚一点，但是也没有今天的镜子那么清楚。今天我们站在镜子一照，好，西装穿上了，领带打上了，头梳好了，知道自己的形象了。那时候一转身，哎，刚才我看见的是什么样子啊？因为那个铜镜是模糊的，知道吗？如果你听到而不行道， 你的状况就和那个差不多，你一照好像你只看见自己了，里边有个影子，不管是谁，但是一转身不知道什么样子了。所以雅各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告诉我们，听道和行道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要不然你就像照镜子一样，一转身不知道自己什么样子了。所以听道而不行道，你就得不着道给你带来的生命益处。注意这一点，就好像照镜子看不见自己的真实面貌一样，不能够带来生命的益处。道对不去行道的人来说，永远像人照镜子一样，它是模糊的。你说我懂啊，我虽然不遵行，但是我懂。不，对你来说这是模糊的，这是模糊的。你是一个运动员，你要拿奥斯卡，不是奥斯卡，奥运冠军，奥运冠军。所以呢，你就找来，你或者是打乒乓球也好，你是做体操也好，你找来所有的这个打乒乓球和体操的这些书读啊读啊，你说我全背下来了，我全背下来了。结果你就去参加奥运会了，你上去一打，你弄了一个最后一名。为什么呢？你只有这些知识，那些还没有看过这些东西的人上去就把你打败了，因为他懂一点他就去打操练一点，懂一点就操练一点，而你懂了很多，你从来没有练过。所以你得不着道给你带来的生命益处，道对你来说永远都是模糊的，因为他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道对人的益处，只有活出道的人才明白，才有真正的经历和感受。所以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时常的查看，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这句话如果直译过来就是，然而那仔细查看这使人自由之全备律法且继续如此，也就是详细查看的人，他不是听了道就不忘就忘记，因为这个道本身呢要求你必须行道。圣经里边遵行遵守行出来是讲的最多的，刚才我们唱的诗诗篇，要让神的道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是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啊？因为我们要行路。圣经里边那个遵行啊，就是行路这个字，行事为人呐、啊，新约里边保罗常用，你们所行事为人要和蒙召的恩相称，那个行事为人就是走路，就是走路那个字，就是遵行。之所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为了使我们更好的遵行。所以这个这一节是对二十二、二十四节的这个一个总结。使人自由之律法，你越是遵行神的律法，你越是自由的。注意啊，越是遵行神的道，越是有生命的自由。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第三点很快讲了啊，真虔诚和假虔诚之间的区别，二十七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那这一节呢，是为了回应第十九节呀。前面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或者他自以为受过很好的宗教熏陶，来参加教会活动，热心，却做不到慢慢的说，就等于没有持续的勒住自己的舌头。那个慢慢的说，就是勒住自己的舌头。他就会没勒住自己舌头的人呢，就会夸夸其谈，自以为已经明白了道理，实际上生命没有改变，如此反倒欺哄了自己的心，让自己对自己产生了一种属灵的幻觉，因为自己很属灵。那么这人的虔诚，注意啊，注意雅各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啊，这样的这人的虔诚的是虚的，意思是这人的宗教是虚空无意的。虔诚那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译作宗教的那个字，宗教的本意就是虔诚敬虔，是虚空无意的，没有价值的。虚假的宗教导致虚假的虔诚，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些宗教啊，实际上你要是仔细去看它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虔诚都是假的，虚假的，虚空无意的。注意这一点。那在我下边雅各要举例子，在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现在要把这个虔诚落实下来了，落实下来了。那这一节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虔诚，不是说你懂了多少知识，而是说你的这个属灵的道理落实了多少。回答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判断真虔诚的标准是什么，第二个就是真虔诚要落实在哪些方面。首先，真虔诚的标准呢，是来自于我们的父神，在神我们的父面前，在神的眼中看为虔诚的才是真正的虔诚。我们的主看事情和我们看事情不一样的，你看一个寡妇奉献两个小钱，两个小钱小得不得了了，还买不了一杯咖啡，大概今天呢，那时候还可以，不过那时候他们也不喝咖啡，但是主眼中他已经把他养生的钱都已经捐献了，不是两个小钱的价值，而是他对神的那个心。所以在神眼中的虔诚才是真正的虔诚，这个虔诚呢，就是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这种虔诚来自于纯洁的宗教信仰。那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信仰就是这种纯洁的信仰。下边呢，其次，真虔诚要落实在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两个方面。前面是对外人，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第二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是真虔诚落实下来的两个方面。第一点，强调基督信仰中的这种慈善事工。不要说我们做善事啊，好像不属灵，不是，圣经里边要求我们必须落实在这个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也就是说要行善，行善人们就归荣耀于我们天上的父。第二点呢，就是强调基督徒要分别为圣，不受世俗的影响，因为这个世界啊，现在这个世俗化已经太严重了，教会已经被这个世俗化影响得太厉害了。你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除了来教会， 除了来听到，有时候在外边的表现好像和这个世界上的人没什么区别，要小心，要小心。好了，我们有几点来思考一下啊。第一点就是看圣经要求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目的是让我们可以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对到这样的道理，我们实际上听到了，要省察自己的生命，看看我们需要怎么的长进，怎么的改进。第二点呢，在听到必须行道的事情上，我们每个人得着了什么样的提醒？我们听到啊，今天就是说，如果你得到提醒了，对你就有可能产生益处了。如果你说我听了之后还是没有受到提醒，那就益处不大。第三点，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虔诚、宗教有没有虚假的成分？我们对有需要的贫弱人群有没有仁慈的心？下边一点也很重要，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没有沾染世俗世界的价值观？现在还是我的价值观，世人对人生意义的了解还是我所追求的物质上的富足、名利地位上的追求、情欲的满足，那这些东西如果你有的话，就是世俗化了，就是被世俗沾染了，那就要求主帮你清理，借着道清理，借着道清理。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用主的话。但愿今天的这个圣经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状况。如果我们有不合主心意的地方，那我们就要悔改。没有任何一种生命的表现比常常的悔改对我们益处更大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提醒我们，叫我们在生活里边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发怒，叫我们用温柔的心来领受圣灵栽种在我们生命里的道，因为这道与我们生命有益，救我们，重生我们，又叫我们可以借着这道与主建立起真实美好甘甜的生命关系。主帮助我们来省察，更是求你帮助我们来悔改。我们若愿意回转，主，我们的生命就在基督的恩典里快快的长进，好叫你的名借着我们得到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